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二甲双胍的情况下， 嗯， 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强化的检查的时候呢， 嗯， 应该提前48小时停用二甲双胍， 嗯， 然后在检查完成以后的48小时以后， 嗯， 再加用二甲双胍，同时复查一个肾功能，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肾功能有没有变化。 嗯， 如果肾功能还是和之前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变化， 嗯， 我们再把二甲双胍再加回我们的治疗方案当中。 那您刚。 这 个那您刚才说了一个这个，说这个，在含碘的对比剂检查，这含碘的对比剂检查，基本上都是些什么检查呢？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CT 检查当中，只要需要强化的，它叫打造影剂，这些检查都包括。 明白了，打造影剂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强化 CT。 明白了，明白了。 而且它。在我们在临床治疗当中呢， 嗯， 我们会有一个这种详细的这种检查说明， 嗯， 里面会提到您是否服用二甲双胍， 哦， 如果您服用二甲双胍，在做这个检查之前， 嗯， 一定要停够48小时，然后在检查完之后48小时以后再服用二甲双胍，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临床当中如果您的这种过早的服用或者是停的时间不够的话， 嗯， 会经常观察到一些我们的这种肌酐清除率会有较前增加的这种情况， 嗯， 严重的呢会导致一个肾功能的一个受损， 嗯， 实际上这种风险在老年人群还是比较严重的， 哦， 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关注这一块的东西。 嗯，好，那您继续说这个还二甲双胍这个药啊。刚才说 二甲双胍呢还有一部分问题呢，实际上就是长期的服用二甲双胍呢可能会影响维生素 B12 的吸收，导致， 嗯， 我们体内维生素 B12 的这种缺乏。 嗯，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是长期使用二甲双胍的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呢， 嗯， 还是建议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同时监测一下 维生素 B12 水平， 嗯， 如果存在出现了这种 B12 水平的这种降低，我们还建议呢同时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这种制剂，来增加 B12 的水平，因为我知道 B12 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这种神经呢发育的是密切相关的， 嗯， 长期的 B12 缺乏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具有性的一个贫血，对于我们的神经功能呢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哦，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呢二甲双胍呢它主要它的起作用呢是通过胃肠道， 嗯， 并且呢二甲双胍呢还有一部分的作用呢是可以降低体重， 嗯， 因为它通过抑制食欲嘛， 哦， 所以有一些服用二甲双胍的人群呢可以 达到一个会变瘦嘛， 哎，对，减肥的一个 减肥了，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本身体重就偏轻， 哦， 或者是他的胃肠功能本身就不好， 哦， 吃了一点点东西就觉得腹胀， 哦， 就觉得嗳气，功能很差， 哦， 在这种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您再给他处方二甲双胍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慎重了。 哦， 比如说我在服用了二甲双胍以后，会不会加重他原来这种低体重，或者是有胃肠功能比较差的情况？ 嗯，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办呢？一方面有可能我要不就换另外一种推荐的药物， 嗯， 没有胃肠道功能或者对体重没有影响的药物。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随着这种剂型的不断的研发呀， 嗯， 我们除了普通的这种平片以外，还有缓释制剂或者常用制剂， 嗯， 那么这种缓释或常用制剂呢它的胃肠道反应会比较轻， 嗯， 并且呢可以减少服用的次数， 嗯， 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些胃肠道的反应， 嗯， 可以给增加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二甲双胍的这种依从性呢会大大的提高。 嗯，好，那这咱们就把这二甲双胍这个药已经介绍完了是吧，就是说在 对 其实我听了一听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主要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民间会担心对肾有伤害，但其实还好，但是也要注意这个监测。 对，就是它对于正常的肾功能的 还没有什么伤害， 没有问题， 哎，没有伤害。 但是如果您肾脏一旦有问题了， 嗯， 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可能它会引起这种乳酸中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风险，或者加重肾功能的风险， 嗯， 所以呢，早期的也提到了评估， 嗯， 早期的评估，对于您的用药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 对，非常关键的，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刚才还要注意一下，一个是啊，监测一下维生素 B12，就是服用这个药可能会对这个会有这个缺乏维生素 B12 的缺乏 ，B12 的缺乏， 对，所以咱还得补，有的可能需要补充，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一些胃肠道的 反应和体重下降， 嗯， 那么对于大部分人群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嗯， 但对于极个别的， 嗯， 老年患者，比如说本身就营养非常差，或者是长期卧床， 嗯， 一个非常消瘦的一个状态， 嗯， 可能再使用可能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是。好，那接下来这个二甲双胍说完了，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药物您再继续说？ 另外一种我们作为一级推荐的药物呢， 嗯， 我们俗称为呢就是二肽基肽酶四